卫生员朝鲜人民院14号在保加利亚贝洛格拉奇科市举行了集会，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集会由保加利亚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还有我国驻保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应邀参加。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电文。另外，为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13号在网站载文称颂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领导朝鲜军民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光辉胜利的卓越军事战略和战法。